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72名。愿力宏深第29。念老为我们简介本品显彼土所有菩萨均愿力宏深，决定一生不出。这个提示非常好，告诉我们修学大乘的人一定要有坚定的誓愿，知道自己方向跟目标，永远不会偏差。坚定意志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确定成就，这个成就就是一生不出。一生不出是等觉菩萨啊，在菩萨位次呢，这是最高的啊，也就是居住在十报庄严土，它是最高峰的。再向上提升的就是究竟圆满的妙觉果佛啊，是真正的无上真等正觉啊，圆满的菩提果报。这是大乘行人啊，所以他样样都放得下，在十报图里面41个位次，前面10个位次是实现，实现在哪里呢？实性在十法界啊，实性菩萨没有离开十法界，所以通常讲化身菩萨了，就不提实性了。从十住初住算起，是41位。化身大士啊，这41位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40个位次，加上等觉啊，这41个位次，他们住报土啊，实性菩萨住方便有余土，六道凡夫住在凡圣同居土啊，就是六道轮回。 我们学佛之后才真正把这桩事情认识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轮回必须要远离，方便土等于说是中途休息站啊，虽然还不错，那也不是久居之处啊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定要回归到十报土啊，十报土也叫做一真法界啊，这是对十法界来说的。十法界是刹那变化了，经教常讲无常，十法界没有一法是常住不变，找不到。那虚空呢？虚空也在变化，不过虚空变化我们不容易觉察，为什么呢？它是真正的相虚相，前一个虚空和后一个虚空没有差别啊，不像有形象的，有形象的色相，无论是精神，无论是物质，啊，我们讲色相，色里头就是精神，相就是物质，啊，它有变化，啊，它的变化，决定没有一个相是相同，也决定没有一个念是相同。所以称之无常啊！啊，十报庄严土啊，它没有变化啊，所以它那个相虚相呢，真正叫相虚啊。十法界里面是相似的相虚，因为不可能有两个相是相同。啊，这个我们从波动现象里面能体会到，啊，不可能两个波动是完全相同，啊，都是相似相虚。啊，事实真相了解之后，我们就不再迷惑了，啊，一定要回归到本位，啊，本位是你本来是佛。要回归本位，这个方向目标要是定住了，真朝这个目标方向去走了，这就叫发菩提心，真正发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就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菩提心才真正肯定承认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是自己啊，跟自己决定无二无别啊，所以自信里面的慈悲心就生出来了啊。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啊！啊，简单的说，对一切众生没有条件的帮助他离苦得乐，帮助他离苦叫悲心，帮助他得乐叫慈心，啊，合起来叫慈悲。慈悲是心德。自信里头本有的。 啊，觉悟了，慈悲自然从自信流露出来，啊，那是真慈悲啊。我们现在没觉悟，慈悲是假的。所以佛在经上把慈悲讲成四种，叫四缘慈悲，啊，四种不同的慈悲。啊，慈悲就是拔苦娱乐的心，帮助他离苦，帮助他得乐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世间第一种人叫爱缘慈悲。啊，我爱他，喜欢他，哎，他有苦，我帮助他离苦，帮助他得乐。这是人世间的心量很小啊，啊，普通一般凡夫啊都是这种心啊。第二种心大心凡夫啊，凡夫里面比较觉悟的啊，他不但爱自己的家人，他能爱一切众生，就是。这个《弟子规》里面讲的，凡是人皆须爱啊，这种慈悲呢，心量大了，叫众生缘慈悲啊，对一切众生都能生起慈悲心啊，可以说这是世间的圣贤。啊，六道里头有啊，啊，像孔子、孟子他们所表现的，啊，乃至于尧舜禹汤，中国古代这些大圣大贤，啊，所谓是博爱呀，啊，仁慈博爱。第三种呢，是菩萨。大乘教里面的菩萨叫发愿慈悲，他明白了，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这叫发了，就事实真相了解了，明白了，我们对一切众生范围就大了，不但对人，对动物，对花草树木，对山河大地，啊，真的是一片慈悲。这是菩萨，化身菩萨，啊，他是发愿慈悲。到成佛了，佛称为无缘慈悲，没有条件，啊，他确实是一体。啊，这个层次，如果我们用广义的说法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可以包括在这个里面，他们是无缘慈悲。为什么？他无明破了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当然是无缘。啊，那发愿慈悲呢？十性位的菩萨是发愿慈悲。初住以上呢是无缘慈悲的，也能这样说法。啊，如果狭义严格的来讲，啊，那只有妙觉是无缘慈悲啊，化身菩萨都是化缘慈悲啊，所以这是两种说法不同啊。总而言之，慈悲太重要了。 古德早就说得很清楚，什么是佛法？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这就是佛法。佛法是慈悲为本啊，没有慈悲就不是佛法，因为佛是觉悟啊。觉悟的人哪有没有爱心的道理？迷了才没有爱心啊，才自私自利啊，啊不顾别人痛苦。那真正觉悟的人，他慈悲心一定升起来。那看他慈悲所缘的对象，慈悲心的大小，啊，你就能观察出他在菩提道上是哪一个等级。啊，一看大致上都能看得出来。啊，所以学佛不能没有爱心。啊，还要给别人烦恼。啊，还要给别人痛苦。这不是佛法。这不是学佛啊，那是魔。魔喜欢给人烦恼，魔喜欢让人受罪啊。魔造业，佛菩萨不造业中国古人说的两句话说得好，玩弄人是无德了，是不道德的行为啊！啊，玩物丧志，玩人缺德，这不应该的。啊，去学佛目标要确定啊，我们今天的目标锁定在往生极乐世界坚持这个方向目标，身体在这个世界与大众相处，要学菩萨随缘妙用。随缘是恒顺众生啊，妙用是随喜功德，随喜里面成就自己的功德，不是福德啊。怎么成就呢？顺境善缘，不起贪念，没有贪念的心啊。逆境恶缘，不生嗔恚，这叫妙用啊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什么境界，无论什么缘分，善人恶人通通都是清净平等心对待啊。所以这古人所讲的用平常心，平是平等啊，常就是清净啊。平常心是什么心呢？不分别不执着，就是平常。 平常心就是佛心了，清净平等觉悟，这就是佛心，这就是自性，这就是真心啊！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这是大乘根性。下面说，若有本愿为众生故，虽生极乐国土，不舍卧室众生。这慈悲心特重的人，这里头有感情。虽有情，他觉悟，他不迷，这是菩萨。菩萨玄奘大师把它翻成觉有情，他情未断，但是他觉悟，他不迷。所以从字面上就是觉悟了的有情众生。如果那个情断了，他就成佛了，就不叫菩萨了。这个翻得非常之好。所以情识要放下。放下，菩萨道上就没有障碍了。妖魔鬼怪障碍你，障碍你该障碍你什么？就是障碍你的情呐、因为你执着有情，他就障碍你。把情放下了，魔王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对你丝毫不能够伤害。能伤害你，伤害你的名闻利养，伤害你的情执，你名闻利养我都不要了，那他就障碍不到了嘛，很简单嘛。情执我放下了，他也不能障碍你。魔对你束手无策，那怎么办呢？投降了，真的，他给你当护法了。他不能不佩服你。这些道理，事实真相，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透彻啊！我们多读多学习这些事情印象都很深我们在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了，什么障碍都没有所以你要晓得，障碍的根源是在自己，把那个障碍的根到断掉的时候，谁都障碍不了。障碍你得名，你不要名，他怎么障碍？障碍你得利，你不要利。总的来说，世间人不就是对名利看得很重，这个最后的难分难舍的亲情。你只要这三个字，名利情这三个都放下了，波王魔寻就对你投降了。这是有一类情执还没放下的人虽然生到极乐世界，他还常常想着六道众生六道里头跟他有情的这些众生还想去帮助他，去度他。故入生死，救度众生到极乐世界有这个能力前面说了，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，他也是天眼洞视，天耳彻听，他心遍知不但我这一生的家亲眷属我知道我看得清他在哪里，看得清楚他心里有什么念头都知道。 他有苦难，他求帮助了，肯定你去帮助他。你能够现身，你能够说法，跟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。啊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四十八愿有这一愿。第三十五愿是前讲前面一生不出，自己成就。第三十六愿教化随意，就是这一愿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就能办事啊。办事不是自己真回来了，分身回来了，他有这个能力啊。本身还在阿弥陀佛讲堂坐在那儿听经，分身去度众生去了。你要不到极乐世界，你哪来这个本事啊？你要靠自己修成这个本事，要多长的时间？不止五劫，五劫做不到啊！啊，佛在大乘经教常讲啊，要无量劫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自己要有能力修到初住以上的地位，你才有这个能力啊。到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加给你的啊，借着阿弥陀佛的光啊，不是自己啊，这一定要知道啊。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就晓得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。啊，不去，简单的说，阿弥陀佛的光你就沾不上。你到极乐世界最大的利益，就沾阿弥陀佛的光，用阿弥陀佛的名，用阿弥陀佛的威德，庄严自己，啊，自己能够代佛度化众生。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我们要知道，要真干。啊，骨肉生死，救度众生。啊，他真能做得到。于令设方一切众生皆得往生，皆得作福，辗转救度，无有穷尽啊！啊，所以纵然是凡圣同居土往生的菩萨，他们在极乐世界修学的真实功德，不可思议啊！屏幕。佛赞无量寿佛恩德无极啊，这个赞叹是有必要的。阿弥陀的恩德太大，知道的人不多啊，疑惑的人多，迷惑的人就更多啊，所以确实有赞叹的必要。请看经文，佛此阿难，彼佛刹中，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，皆当究竟一生不出。 是第一个意思。唯除大愿，入生死界，为度群生，作事之后，款大家舟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遂生无主卧室，视现同彼，直至成佛，不受卧趣，生生之处，常时虚命。这是不舍卧道有情啊，发愿回入娑婆那度众生啊，这些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注解上有本品正啊，这就正是弥陀第三十五愿，一生不出愿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决定在一生证得不处菩萨，就是等觉位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阿弥陀佛帮助菩萨啊，帮助到什么地步呢？帮助到你毕业等就是波斯班了，波斯班毕业就成佛了，那等于说他供你去念佛啊，完成你的学业这不得了啊。啊，你在佛法里头哪取得了最高的学位啊，妙觉佛果。第三是五蕴曰，生我国者究竟彼之一生不出，这跟前面一说年相同，但是下面话出其本愿为众生，披弘誓铠，教化一切有情，戒发信心，修菩提恨，行普贤道，随身他方世界，永离我去。这一愿里面就说明啊，确实有菩萨悲心特重，自己没成佛就要去度众生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帮助他，他就真有能力了啊，真有神通，真有智慧，真有能力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慈悲到基础啊。啊，他有愿为众生，先度众生，像地藏菩萨一样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众生没度尽，我不愿意先成佛。啊，地藏菩萨就有愿，大家都成佛了，我最后成佛。所以地藏菩萨的弟子学生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成佛。你们如果展开地藏本愿经，你看开头地藏法会从十方来的这些听众是谁，都是诸佛如来啊！啊，一尊菩萨带两个使者来参加这个法会， 所有经里都没有看到过，来的时候得到十方菩萨声闻缘觉，只有地藏法会和我来参加的全是诸佛如来啊，诸大菩萨，那是什么？地藏菩萨的学生，学生虽然成了佛了，老师今天开法会能不参加吗？能不来捧场吗？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体现到地藏菩萨的大德、大行大愿。那有这一等悲心的人，生到极乐世界了，他还想到这十方苦难众生啊，所以他是本愿为众生。啊，这个是念披，衣服披在身上，啊，不念背，啊，念披，跟跳水边偏是一个意思啊。披红石铠，红石铠是什么？是红是圆的，是红是圆，真落实了。啊，红石铠，铠是铠甲，狭义的意思，专指持戒修定，这是菩萨的红石铠，戒律是铠甲。啊，戒律是防身的，让你身口意三业不造罪孽，这要靠持戒，靠修定。啊，持戒，是用你的意志控制自己不造罪，得定呢，那就更深一层啊，那叫定功戒，你在定中自然不会有恶念啊，比持戒的效果就更强了，智慧开了，所有的恶业都转变成善业善念，转烦恼成菩提啊，慧没有开你转不过来，慧开了之后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，他转过来了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起心动念才能转，有起心动念就转不了啊，什么时候转呢？法身菩萨转啊，也就是你在十法界里面你转不了，你都是用戒定啊，你到一真法界到十报土了统统转了，那个罪业就消化了，没有了啊，转八识成四智啊，啊，转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就含藏种子，善恶种子全在了里面，你看一转变为大圆净智啊，转莫那，莫那是染污啊，我戒我爱我痴我慢啊，这是烦恼的根呢、啊、嗯，转变为平等性质，转第六意识的分别为妙观察之，转前五识的造孽造作是他们去造的，为尘所作之，他转过来了啊，说是不能断了，那一断的时候你的善根也断了 你的智慧德相都断了。啊，那个断是假借的字。啊，就是叫你放下。啊，实实在在讲的是转。啊，因为善恶是一体，同一个自信。啊，转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转变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。啊，你的会转才行啊！啊，在我们现前这个境界里头，最重要的转恶为善，转恶念为善念。转恶言为善言，转恶行为善行。啊，这是第一步，初步。啊，我们今天修学要从这里下功夫。啊，要把恶转成善。啊，要把邪转成正。啊，邪知邪见转为正知正见。啊，这是披红是铠，你才能教化一切有情众生。啊，怎么个教化？首先叫帮助他了，建立信心。啊，他对佛法没信心，他怎么学？你要劝人学佛，头一个要帮助他起信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。他对佛教要不认识，信心怎么生起来？不认识那种信叫迷信呐、啊，迷信经不起考验，所以常常退信，常常会改变信仰。那为什么他没有搞清楚？啊，必须先让他认识佛教，这个重要。你要帮助他认识。啊，学佛，皈依三宝。什么叫佛？什么叫法？什么叫僧？啊，他都清楚，都明白了。他肯相信的，这叫真信的，这个就不是迷信的啊。三宝都在自信，不在外头，外头没有啊，外头要有三宝那是魔了，不是佛啊。佛法记住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，法是心生的，佛发生都是法了，佛是心生的，是自性觉啊，法也是自性生的，是自性证啊，生也是自性生的，生是自性见清净。就是我们无量寿经的经题，清净僧宝，平等是法宝，觉是佛宝啊。经题上就三宝具足啊，不在外头，自性觉是佛，皈依自性觉，皈依自性皈依自信清净，真皈依了啊！我们今天说皈依，念个皈依的诗词，行吗？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如果你念这个诗词的时候，你这个意念上就转到自信上，哎呦， 恭喜你，你珍贵了。啊，戒经上说，珍贵矣，你就获得36位护法神，日夜保护你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护法神佩服你，尊重你，自动的来保护你。你要有一个邪念，生起来的时候，护法神就走了，不再保护你了。那你一个正念回头了，哎，他又来了。那一个恶念生，他又走了。哎，他不是用情的，不是用情来用事的，他是来用法。因为你一念正的时候，你放光啊，啊，他见到你放光，他就来了。啊，一念邪，你光就没有啊，所以护法神用不着去求他，他不收贿赂的，你巴结不上的，你自己真有德行，他真来，忠心拥护，啊，没有德行巴结他、贿赂他，啊，讨好他，那完全没用，啊，他不会理会的。帮助人，头一个建立信心，有了信心之后叫他修行，叫他发心啊，必须在行里面建立信心，这个信心是真的啊，结里头建立的信心都不可靠啊，要在行里头建立信心，它才会不变，才不会退转。啊，修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，总的来说，修六度。啊，布施、持戒。忍辱、禅定、精进、般若，这真干了。与一切大众相处，修六合敬。啊，我说的很多，六合、六度，我们自己发心去做。不要求别人去做啊，要求别人去做错的，他对佛法真的深入了，真的了解了，他会自动去做啊，不必去劝他啊，为什么？这有好处吧啊，我们不想发财，但是我们只想衣食足，每一天能吃饱穿暖，我就满足了。啊，知足常乐啊，没有贪心呐。啊，生活水平尽量降低。啊，我们到这边来做客，你看每天吃饭是十多个菜啊，像过年一样啊，啊，宴会啊，我们自己生活简单的，啊，每一餐饭几个菜，一个菜，要那么多干什么？啊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，啊，我对他很清楚， 他老人家吃饭，饭跟菜煮在一起，就是一小锅。啊，他是山东人，喜欢吃面食，啊，所以饭菜在一起，很简单。啊，从开始生火，啊，到吃完了，通通洗干净了，别注意说，顶多半个小时，不超过半个小时的，多省时间，多简单，一天吃一餐。啊，我老师一天的日中一食啊。几十年如一日啊。啊，我跟他的那一年，他七十岁。我跟他十年。啊，这个生活方式太简单了。啊，一天的生活费用多少钱呢？那个时候台湾钱2块钱，他一天的生活费用，一个月60块钱。啊，和美金1块多钱，不到2块钱。美金跟台币兑换，那个时候好像是35块的样子。啊，所以一生不求人嘛。啊，剑客穿的那一双那一身中山装，大概有30多年。他学生很多。啊，有钱的学生不少啊。送他老人家的衣服，欢喜接受了，过两天送别人。啊，谁没有谁缺乏就送人了。内衣都是自己补补缝缝，我们都不知道，看不见吗？到他老人家往生之后，就看他的行李。袜子、内衣全都是补的。生活多快乐啊，多自在啊。啊，越是简单的生活越快乐。啊，他住的小房子15平。这个日本2个榻榻米是1平的，啊，他的房子就是60个榻榻米，啊，一个小佛堂，一个客厅，一个卧房，啊，还有洗手间，就那么一点点大，一生是圣人的，不是凡人的，啊，他当时待遇不错。他一个月收入有40多块钱，他可以能过得很好啊！啊，多余的钱全部是了，啊，就做好事去了，啊，自己生活费用那么样节俭，这不是装出来的，他已经养成习惯了。我到台中去之前，我晚上一餐就不吃了，也养成习惯了。是看到老师吃一餐，我就试试，早餐那一段也不吃了，省很多时间了。啊，我吃到第8个月，我才告诉老师。啊，老师，我现在也吃一餐了。 多久了？说八个月了。哦，他一听说，身体感觉怎么样？正常啊。他做这一刻，永远坚持下去，一生不求人。古人讲，人道无求，贫自道啊。啊，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你说你多快乐啊，你多自在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苦乐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是你自己找的。你自己要有智慧，你一生会活得非常快乐，非常幸福。啊，无求无争就幸福，就快乐。啊，你能跟所有众生和睦相处，能跟一切众生相亲相爱。啊，所以该放下的一定要放下，佛教给我们没有错误的，都是教我们好啊，没有教我们坏的。能够行菩提心，菩提是觉悟，过觉悟的生活，这就是菩萨。然后再提升一步，行普贤道。普贤道跟菩萨道所差的就是心量。啊，普贤菩萨的心念念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没有一念为自己。啊，所以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成佛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心量小不能成佛，心量一定要包虚空遍法界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你自己本能本来的心量。啊，自信就是这样。啊，成佛就是恢复自己的自信。圆满恢复了信德，这就是佛陀。啊，菩萨虽然向这个目标迈进，还没有到圆满。啊，修普贤行就圆满了。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我道，这个身是应化身。啊，虽然是应化身，也永离我去。啊，永离我们就知道不是身永离。啊，身他在卧道，他度地狱众生，他一定到地狱现身的。啊，虽然现身在三卧道，他不受三卧道的苦。这是什么原因？他没有三恶道的业，他是菩萨，他示现在人道，决定没有人间的七情五欲，他没有这个。啊，他所有的呢是智慧德相。啊，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，我们看他跟我们一样，实际上完全不一样。啊，心态不相同啊，我们自私自利，他大公无私啊，我们以为身是自己，他认为遍法界虚空界是自己，那怎么会一样？不一样。啊，这叫永离我取。啊，说凡生极乐者，不离安养，安养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没有离开极乐世界，彼之一生不住。啊， 到十方世界去，那都是化身去，应身去，化身应身无量无边。但有菩萨呢，发殊胜大愿，愿入生死界教化众生。彼土菩萨亲闻弥陀说法，皆以所闻转教众生，故所说法亲承如来，故亦如狮子之吼也。这是讲辗转救度。他在阿弥陀佛那听的，回到众生界里，哪个地方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。应身在十法界，在六道。他把他从佛那里所听到的在转告大家。所以大众听他说法就跟听佛说法没有两样。他传递的佛法不增不减。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世间佛身份，我们知道那是应身。清凉大师在四十华严经题里面说到这么一句话，世尊说的，他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不是他讲的，诸佛如来所说。等于说他辗转为我们说，他没有在诸佛如来所说经上加一个字。这个意思跟孔老夫子在论语上所说的那个意思完全一样。夫子说他自己一生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。他说他自己述而不作，述就是讲别人的，就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他一生没说过法，所说的法古佛所说。那么孔子一生所学的、所修的、所教的、所传的，全是过去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所以后人称他为集大成者，就是他老人家把古圣先贤的汇集起来，写成文字流传给后世。不是他自己的发明。他的态度幸而好古，他对古圣先贤的一丝毫不怀疑，正信完全接受。清凉大师在华严疏钞经题上描绘释迦牟尼佛，他也是这个态度。实际上佛佛道同啊。为什么佛还这样谦虚？今佛跟古佛完全没有差别。因为他悟入境界是同一个境界。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目标，断除我们的傲慢心，好高骛远，总是自以为是。亲证得菩提，跟古佛一样，所说的东西全是古佛说的。 都推献给故佛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自己的真正谦德了，谦虚啊，不敢自以为是啊。这是大慈大悲教化众生，因为众生的习气就是自以为是，就是自己总比别人高一等啊。你看佛跟圣人，他做这种事情，就把我们这个念头卸掉啊，只是严重烦恼，不是轻烦恼啊！啊，莫那时里头四大烦恼常相随，六我慢啊！啊，我见就是执着生死苦啊，这头一个错误，跟着是我爱，我爱就是我贪，就是贪。啊，我慢就是嗔恚，嗔恚是这个傲慢是嗔恚里面生起来的。啊，我痴愚痴，你看贪嗔痴。啊，贪嗔痴是与生俱来的。啊，宇宙开始有那一天，我们生命开始有那一天，贪嗔痴就带来了，就根本烦恼。啊，有这个烦恼，那你在这个世间就每况愈下，啊，你滑坡就滑下去了。这三个东西要断了，你才有办法向上提升。啊，佛用的方法戒定慧啊，教导我们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。啊，只要有贪嗔痴，你一定要戒得。你的人生是滑坡，是往下走的。啊，如果你有戒定慧，你把贪嗔痴放下了，你一定是往上走的，你往上提升。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啊！啊，所以文。亲闻弥陀说法，即以所闻转教众生，故所说法亲承如来，亦如师子之好，就是跟弥陀说法没两样啊。这也给我们的启示，我们听到善知识教导我，或者是我们常常读诵这些经论啊，学习这些注解，学了之后最重要的为人演说，你要欢喜为人演说啊，到哪里说了哪里说都可以啊，只要你自己正法心啊，行菩萨道啊。啊，我们最初学佛的时候学讲经，到哪里学？到人家里学，居士同学家里。啊，老师讲经听众很多啊，啊，老师让我们跟大家结缘呢，怎么结缘？站在大门口欢迎，见人来，经书送给他。啊，年岁大的，带他去找一个座位，把他安置好。这结缘嘛，那慢慢就都熟了啊。我们给老师做义工啊，啊，老师还告诉我们啊，买一点花生米、小糖果，一个人分一粒，那都结缘嘛。那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吗？花钱很少吗？啊，广结法缘，啊，认识人多了，自己听了老师讲经、学讲经，哎。我每个星期也到你家讲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三个人听，五个人听，那就这么开始了。哎，星期一在你家讲，星期二到他家去讲，啊，星期三到那个去，哎，不中断呐、啊。那天天有地方讲啊，听众三个五个就够了，不要太多。啊。这讲经是这么学成的。 啊，以后慢慢听众就多了，哦，十几个、二十几个、三十几个，那就搞个小讲堂了，啊，越来越多。啊，人少的时候，一面讲，他有问题马上就可以发问。啊，互相在一起研究讨论，大家都长进嘛，都在进步嘛。啊，天天干，天天不间断，你要搞几十年不就成功了？这不是难事啊，难的是你不肯发心。发了心你不能坚持。啊，你肯发心能坚持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佛法才能兴旺起来。啊，所以这不是难事情。啊，同修家里不能天天去，天天去烦了，那家人不高兴。一个星期一天可以，哎，大家都欢迎。两天你就不高兴，你老来干什么？啊，一部经讲完，他喜欢，好，我们再讲第二部经。他不喜欢，就他家停止，别人家去讲去。啊，所以练习讲经要找个道场找个讲台的时候那不容易事情。啊，人家未必会让你去讲经啊。啊，我们学讲经李老师就告诉我你讲的不好人家笑话你。啊，还可以接受你。你要讲的好了人家嫉妒你根本就不让你讲。啊，所以我们讲经的时候老师警告啊你要讲得好你走投无路啊。都会在老人家预先说我们真走投无路啊。啊到处流浪啊好在认识人多就人多哎这个地方不能讲烂墙去了。啊如果不是广结善缘啊那你真的叫走投无路。缘结的都不怕啊，所以到一个地方讲经，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，等他嫉妒心升起来，我走了，就没事了。过几年之后再来一次，好办法了啊，常住不可能，常住在一处自己建道场都会有麻烦都有人来找麻烦啊，所以我们干脆不建不做不建道场啊，这比什么都好啊，没有障碍。现在人真的就是明根理啊，没有道场就不跟人争了。啊，下面解释还以身披挂铠甲名为还啊，这是古时候五四啊，在打仗的时候保护自己穿上铠甲啊，这叫还啊，胄铠也，甲胄是古代战士披衣余身以防时时伤死肉体啊，这是比喻，用这个来比喻大心行人为敌生死以誓愿为铠甲啊，护卫本身的慧命，这比喻啊，还大家州以弘誓愿功德而自壮也，于此全同啊， 意思完全相同。那所以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，这是菩萨里面很少见的，非常稀有的。啊，阿弥陀佛发愿之后真干无界的时间愿愿都实现啊，这个实现是自然成就啊，圆满的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自性里面智慧德相是真因，四十八愿无界修行是缘，因有缘，果报就现前，果报就是极乐世界一阵转。我们要问为什么这种修行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啊？我们要这样干行不行吗？佛法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了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心相生，四十八愿是心相，无界修行是心相。那我们的心想跟佛不能比，佛是天天想一桩事情，这叫智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啊，他就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我们的心是散乱，想了几天没结果放弃了，那还行吗？人家能想五劫不放弃，那我们想几天就放弃了，不再想了，所以不行啊，念佛啊，念个几个月，念个一两年没效果，不念了，这怎么会成就呢？啊，我们要想得到一点效果，那你得知道，至少十年。如果你想一段事情，专想十年，一定有效果出来。啊，精神越集中，效果越殊胜。啊，思想越涣散、散乱，那什么想不能成功？啊，道理佛讲的太多了，阿弥陀佛表演是给我们做个例子。啊，他这么做能成就，我们这样做也能成就。从极乐再来此界之人，虽于无住卧室，是为凡夫亦有生死，但直至成佛，永离我道，并生生世世常以虚命，不昧本因。这是从极乐世界再来的啊，我们讲再来人啊，从哪来？从极乐世界回来的啊，实际上回来的是他的应化身啊，他有这个能力。啊，他的本人还在极乐世界啊，他的应化身在这个世界 也事先投胎，也有生死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八相成道啊。他在这里表演啊，表演修行，表演成佛啊，永离我道啊，永离我道的阴险啊，怎么个地方呢？他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，就没有我道啊。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贪心感知的是魔鬼，嗔恚所感的是地狱，愚痴是畜生，五戒是人道，上品十善天道啊，禅定修成功是四禅天，无想定修成功是四空定啊，四禅八定是色界跟无色界，都没有离开形象啊。极乐世界回来的人，这些形象全没有，所以他永离我道啊。啊，他是示现在人间的，外表上跟一般人没有两样，里面完全不相同。那而且生生世世啊，常依虚命，不昧本也啊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啊，本身还在极乐世界经上讲的视线同彼，彼是秽土众生，就是六道众生。下面这一段，佛意度生，请看经文。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届时往生其国，习得涅槃道，做菩萨者悉令作佛，既作佛已，转向教授，转向度脱，如是辗转不可复及。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，生彼佛国得涅槃道，当作佛者不可胜数。特显出阿弥陀佛大愿宏深啊，念老注解里的时候，极乐大师能发如是宏誓愿，盖因弥陀本愿加为，亦复是本身善随佛学也。这个几句话关在前面好。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能够发这样的大愿，像经上所说的 这第一个因是阿弥陀佛加持，借助阿惟越智菩萨。第二个，菩萨善随佛学，普贤十愿里头常随佛学，不但常，他善啊，他很会学，他学到家了。那而阿弥陀佛的本愿，这个无量寿佛意，这个意就是本愿。你看佛是什么心？啊，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这是佛心啊。怎么度他呢？都要想方法帮助他们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呢，习令得涅槃道，涅槃就是大般涅槃，帮助他们个个圆满成佛。阿弥陀佛的大愿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们都能体会到啊！啊，都真干呐、啊！菩萨们辗转相教啊！啊，满阿弥陀佛的大愿，这叫报佛恩啊！啊，下面这就讲的辗转度脱，你看做菩萨的习练做佛提升了，既做佛仪呢转向教授，转向度脱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教一个啊，菩萨教我，我教你，你再教他，那如是辗转的教，辗转的度，这个效果就不可复及啊！越传越多让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啊，小乘大乘度众生类，这六道众生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小注里面，这一注这一段不是很长，但是句句都精彩。啊，弥陀的本意，唯愿众生往生彼国。真欢迎，真希望啊！我们为什么不能去？不能去的原因是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扶住啊！他许可我们带旧业，不能带新业。新业是你现在还在造啊，那这个说明也习气太重，到极乐世界还会犯这个毛病，犯这个毛病就染污了清净国土，破坏了大众的秩序啊，这是极乐世界不欢迎。啊，只要你能够把烦恼习气扶住、控制住了，啊，控制的方法，这个不能不知道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古大德常说：“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”啊，念就是烦恼习气，贪嗔痴慢起来了，啊，这个不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肯定会起来，因为你是凡夫，你在六道里头时间太长了， 染污太严重了，啊，习气自然很深很深。如果这一句佛号你真念，你发狠心去念，啊，一定要念到的是念到能扶住烦恼，这叫效果。啊，我的贪嗔痴慢念头才起来，这一起来，阿弥陀佛，第二句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把它控制住了，这才管用。啊，如果一面念佛，烦恼还一面起现行，这个没用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晓得，念佛的时候妄念那么多，把念佛功夫全破坏了。念佛本来是伏烦恼的，现在念佛的时候还被烦恼全破坏了，功夫不得了。这问题出在这里。于是我们自己晓得自己根性，自己毛病是什么，用什么方法来对治是最有效的，个人不同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这佛号扶不住烦恼啊！啊，我用什么方法？我用读经。哎，读经烦恼少。啊，一部经长一点的经，啊，像《楞严法华》，差不多要四五个小时。啊，一直读下来，四五个小时。烦恼就很少，妄念很少。念佛不行，妄念多。啊，为什么？这里头有意思在，你有妄想的时候，意思就不见了。啊，这个人善根不相同啊。我用这个方法很有效，啊，我用了60年。啊，每一天我至少4个小时读经。啊，4个小时给大家汇报。啊，跟大家分享，这个也没有妄念。啊，有妄念我话就会说错了，就胡说八道了。啊，所以我这样能保持，至少能保持8小时。啊，就不容易了。常年这样保持下来，啊，才有一点感应，才能把经典注解里头看出意思之外还有意思。啊，如果心不清净就看不出来了，啊，表面意思都不容易看出来。啊，这是我们在修习过程当中啊所见到的。念佛人不能不体会阿弥陀佛的意思，这不可以不体会到啊，知道阿弥陀佛的意蕴，没有别的，就一桩事情，帮助众生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弥陀本意，唯愿众生生往生彼土的涅槃道，悉皆成佛。啊，心诚之佛，佛度众生，所度众生呢，又皆成佛，成佛之后又度众生，所以叫辗转教授啊！啊，这样子一直传下去， 那个数量就不可复计了。所以经上才说，辗转教授，辗转督徒，如是辗转不可复计。在我们现前环境当中，这个事情应该做。真正弥陀弟子，我们要听话了，就不能不做啊！我自己功夫还不成熟，还不行。有一些好的朋友。可以劝他一起来听经，一起来学佛，这都是阿弥陀佛的意思。经确实看不容易，听比较容易，听过几遍之后再看经就有味道了。那我说意思懂得了那么现在有光碟，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东西没有什么巧妙，就是书，书透了啊，自己就有悟处熟透了什么？你功夫深啊，功夫深的人烦恼轻啊，智慧长啊，这一定的道理啊。烦恼轻，智慧长，是要靠功夫。我们能够一门深入，所以真正想学，我们也听经，听一部。你就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我这是第十一遍，你听哪一遍就听这一遍去以前讲的不需要去听，你就听这一遍越是最后讲的一定比前面好这什么道理？学佛年年有进步月月有进步那今天讲的肯定比昨天圆满。你就懂得这个道理了就听最近这一步这一步听完从头再听，就听这一步，真听上十年了，你能不开悟吗？肯定开悟为什么？听经刚才讲是伏烦恼的一个方法，你不专心听，你就不听不懂，你就漏掉了，一定要专心这是摄心的一种好方法绝对大多数人有效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，如果我们只要念不要听当然这种根性有，不是没有他能够专心去读诵，也能够念到三昧现前， 也能够大彻大悟，不过人比较少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没有实现这个法门啊，只念经不讲经啊，他没有实现这个法门啊，也没有开个念佛堂领导大家去打个佛七，没有，经上没有提到过啊，也没有带大家去参禅啊，佛陀在世啊，唯一的是教学，个人修行是个人自己的事情，佛不管你的，过去过的法门啊，你愿意怎么修都可以啊，在理论上、方向上、方法上一个总原则告诉大家啊，用什么方法修行都可以啊，是八万四千法门。啊，学习的人还常常在变更呢。今天用这个方法，明天用那个方法，看哪个方法有效。啊，总是做多次的试验，然后才专搞一门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，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也不例外。啊，早就做出种种实现的，给我们做参考。给我们做榜样啊，那我们今天所采取的就是读经、听经、念佛啊，这个方法在现前这个时代特别管用啊，诵经听教有一定的时间，念佛就没有一定的时间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啊，方向目标是一个。断烦恼成菩提。啊，断烦恼就是把烦恼啊扶住，把烦恼啊换掉。菩提是什么呢？就是清净平等觉，我们经题上讲的。首先要修清净心。这是第一步，平等是第二步，心不清净哪来的平等？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觉而不迷。什么叫不迷？凡是障碍心清净的都是迷。这个怎么要懂得？明白之后，所有一切障碍我心地清净的，我都要防范，都要远离。啊，帮助我心地清净的，我要摄取。要懂这个道理啊，辗转度脱是慈悲心啊，也是培养自己的慈悲心。增广自己的菩提心啊，慈悲心，菩提心里面所讲的知性深心大悲心， 这心是真正菩提心之体啊，就是真心清净平等，就是自受用身啊，自受用心就是身心。大慈大悲是待众生的，对待一切众生要慈悲，对待自己要清净平等觉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修的、学的，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就是这个。清净平等就不要求别人，要求自己。大慈大悲不是自受用，是他受用，是对人的，不是对自己。辗转度脱，就是今天讲的弘法利生。弘法利生要懂得因缘，有缘就做，不疲不厌。那什么是缘呢？他欢喜听，他能听得懂，他能接受，这就是缘。他肯发心，他真干，他缘成熟。啊，成熟的人多就可以建立道场。啊，成熟的人少，努力掉下来。啊，如果这个地区有两三百个念佛人就可以建道场。啊，李老师告诉我，刚刚到台湾的时候，啊，住在台中，啊，他就用这个方法，到朋友家里面去讲解。以后他把这方法教给我们，啊，星期一在张家讲弥陀经，星期二在李家讲普门品。这讲的不一样啊，那都喜欢听的呢，哎，他就没常着，就跟着他在哪里讲就到哪里听啊。那喜欢听弥陀经呢，每个星期天一次就专门到他一家啊。以后确实有两三百人真想学了，大家凑钱买个地方，台中联社就起来了，水到渠成啊。但是建个道场就找人，那不像话了。先有人后有道场建立了，这是对的。啊，这个是顺理成章啊，不费事啊。啊，所以一定是先有人。啊，先有人的方法就先到处去讲。啊，你在这个地方。天天讲，天天有进步，会法喜充满。啊，讲上个十年，道场就自然成就。啊，为什么？大家知道了，大家尝到佛法味道了，知道佛法的好处，啊，都希望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道场。啊，李老师在台中的发愿就这样扩张到越来越大。啊，我跟他那个时候，他在台湾讲了十年。啊，十年的效果 北部台湾念佛人之多，那个时候他告诉我大概有20万人。台中莲社的莲友啊，他们登记都有簿子的，有20多万人。我在那里10年，我离开的时候台中莲社的莲友到50万人。啊，所以以后建立有图书馆，都台中莲社附属机构，有菩提医院，有老人院，啊，有2个托儿所，所以办了很多事。人多了好办事，大家一商量喜欢，好就办吧。啊，没有人就难办事啊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一定要住在一个地方。才有凝聚力，像我这样到处乱跑，讲的是很多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地方太大了，全世界。啊，那李老师讲的是，他范围没有离开北部台湾，所以他凝聚力很大。啊，办什么事情，有的是人，也不缺乏人，也不缺乏钱。那干什么事情都好办啊！我这个搞法，老师都把我叫去的时候教训过，说你这样不行嘞！啊，自古以来也就是一个地方不动啊，你怎么到处跑啊？哪里请就哪里去嘛，现在请是全世界的嘛，不像从前交通不方便的。没法子，现在太方便了。那老师说，这样对你个人成就是有帮助，但是对建立道场没帮助。啊，我跟老师讲，我没有福报，我不想建道场，建道场太麻烦，要管人，要管事，要管钱。啊，我说我什么都不管，都自在。啊，但是总要想到正法救助啊，啊，那就非建立不可啊。可是这也是缘分啊。我跟同学说过，我就访问过日本的比瑞山，啊，过去这些祖师大德山上修行都是10几年以上啊，不下山啊，他才有那么大的功力啊。下山之后也通常在1、2处讲经，不是很多地方啊，所以这讲经说凝聚力量就大了，以后就建立道场啊，建立个宗派，这13个宗派，持之有恒啊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点，这个点再小，成就都不可思议啊！尤其现在，可以用卫星，可以用网络啊，名声自然传播出去了啊，真有德行。真有学问，真有修养，跟你学的人越来越多，自然形成道场啊，越不要去，我要去想怎样怎样，不需要，自然的。阿弥陀佛没想，没有想建立极乐世界，自然成就啊，这就是大愿大行啊，自然的感召。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地方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